共建美好家园，为北京的天空加点蓝。 喂，各位同志请安静啊，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，马上就要开始了。 好，听众朋友，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，主持人立新。 风局最近很勤快，吹出的蓝天真不赖啊，但是周末八成得坏菜是雾霾卷土，它要重来，是吧？应广大听众的要求，严重表扬风局长啊。但是年底大伙都挺忙，特别是咱那风局长，北京暂时顾不上，各位乡亲您多原谅。怎么呢？人民网的新浪官方微博还有其他的媒体均有报道，雾霾周末又得来喽。哈，说是打明儿就开始了污染啊。哈哈，对了，所以说呢，哎呦，红色预警了。 河茫茫，万家无 是吧？您看看，鲁大夫也抓了虾了，哈，不至于的啊，不至于，不至于，是咱们有章程啊。这个今日历史小故事，哪出啊？话说隋唐英雄谱，有位好汉特别的鲁，功夫稀松，全靠虎，唯一的能耐是三板斧。哪位啊？程大爷呀。话说隋朝末年是天下大乱，有几条好汉打算在那个长叶林小孤山劫朝廷的黄冈，这其中就有一位姓程名咬金号知节的大草包，不会功夫，就有膀子蛮力气，整个以慈禧太后的寿桃啊废物点心，那怎么办呢？有一位兄的教了他一套用斧子的功夫，可这小子学艺不精，也不求上进，偷奸耍滑，狗熊掰棒子，最后呢，嘿嘿，一个套路的功夫全忘了，就记住了三板斧。上的阵来，哦，看咱们程大爷是大斧子一抡，搂头盖顶，力劈华山，劈脑袋啊，噗，就剁下来了。对方来将一看，呀哈，来者不善呢，赶紧摆大枪，急架相还，往外就磕。其实这是老程的虚晃一招，他是搬斧头推斧转，小鬼提牙啊，斧转过来了，对方一看不好，往边上这么一闪，让过去了。这功夫双方马往前提，二马一错蹬，程咬金大斧子顺势横搂掏耳朵啊，呜，对方一看得有来了，来他个金刚铁板桥，又躲过去了。等人家啊打完这一阵，圈回马来，再看程大爷，嘿嘿，没了，催动大肚子蝈蝈红，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，跑了。为什么呀？嘿嘿，柳宗元先生讲话属于贵州的驴，怎么说就会这三下子，黔驴技穷了吗？赶上周末啊，讲个小故事活跃一下气氛，今日说唱小段子来了，是吧？树联会上过五关，关老爷的故事啊，不是，人民网说的这么个事情，说是头几日成都市纪委开了一个树联会啊，树联会